据媒体报道，南朝鲜社会各界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参与文艺界黑名单拟写的主犯作出刑事上的判决一事表示了责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7月27号对前任青瓦台秘书市长金基春以滥用职权等嫌疑判处三年徒刑，还对前任文化体育旅游部长官赵润善和前任青瓦台教育文化首席金尚律分别判处一年徒刑和一年六个月徒刑。正义党发言人和参与联代分别在7月27号和28号发表评论，表示责难法院作出这种判决，共同民主党各议员也指责了这次判决。另外，一些网站载文要求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取消判决。